着你，来来来到我梦里，相偎相依，诉说情意，数一数我俩过去，过去的一程追忆。又是秋天，又见着你，来来来到我梦里，相偎相依，诉说情意，数一数我俩过去，过去的一程追忆。回我俩的情意。